大匪看天下，哇！啲节目好乱啊！咁下个礼拜咧会正式出翻一个新嘅时间表啦，即系正正式式啦，咁咧就三教九流啊，咁做嗰啲标题啦。今次佢哋又讲玉石啦，咁我三哥同埋阿肥仔师兄啦，阿 Peter 仔啦，咁咧就阿荣少咧就可能即系会九月份即系做埋。今个月淡出啦，咁我就想今晚同佢倾下，就睇下有冇血案解封可以继续做啦。因为咧有个好啲嘅节目咧，我想留翻低咯。因为我哋始终啲细台啦，资源有限，咁但系到而家咧嘅 view 数咧系好理想嘅，即系对我哋嚟讲好鼓舞、好理想啦。咁希望可以持续落去啦，咁订阅人数都多嘅。咁咧仲有买月饼咧就快啲啦，因为咧仲有两个礼拜就中秋啦，咁咧就。我呢轮都送好多出去嘅，咁如果有咩呢就可以继续啦。咁而家呢就讲返即係呢远胜啲啦，因为有时我讲嘢呢劳气啲，因为我冇呢一个嘢，我亦都冇人帮我做资料搜集嘅，就我睇一段新闻我记咗喺脑里面，我就会喺大飞看天下就讲。变咗啲嘢呢唔係咁准确囉，希望我有能力。亦都有时间啦，因为而家连星期日咧咁样做法咧，连星期日我都要，好似今个礼拜日啦，就要翻嚟读呢个一个中港车司机啦，同埋咧就我口中嘅罗师傅啦，咁我就寻日见过佢，咁讲佛牌嘅，咁讲佢认识嘅嘢啦，咁佢就应承咗同我做两节，即系两集嘉宾，咁睇下今个礼拜日可唔可以完成呢，因为上个礼拜日我都录到无日无之㗎啦。咁我试緊啦，因为我好少，即係呢个台比较斋啲，好少女仔。咁多啲人啦，咁如果你对敏感啊湿疹啊开始转天气啦。咁呢就真係呢上嚟倾下。我希望每一个呢唔好淨係网球上嚟网台。我喺度嘅时候真真正正大家倾下。讲一套嗰个理论同埋嗰个框架点样食，点解会有呢啲副作用，讲一次俾你听。即係所谓副作用可能好轻微嘅，但好快消失咗呢就等你正常啲。咁都系咁啦，希望大家支持得多啲啦。咁亦都如果有啲人想做节目，尤其女性啊。做啲家事节目都冇问题㗎，其实我想做多啲女性节目，即係冇咁斋啦，后生仔啦。所以近期呢就雪儿小姐啦，咁就录咗隻歌，泰文歌天生一对，咁呢就喺我哋度播啦，咁喺片头度播啦，咁一来呢就卖个样啦，第二呢就卖即係另类嘅歌曲啦，咁好好听嘅，咁而家都过了千秒㗎啦，咁两三日过千秒咁，佢又好开心嘅，咁下次等下个礼拜二录音啊，咁等佢自己讲啦，咁今日呢做节目，咁我其实真真正正得闲呢系到寻日夜晚先至叫做得闲啲。咁呢所以之前呢做了两节大飞看天下。因为呢节目而始终要出啦，粗疏啲囉。咁呢今日星期五啦，咁呢一节一定会今日出埋啦，因为今日真唔能够唔出呢一节嘅，因为陈百强60岁冥寿。咁其实好多电台啊都会讲陈百强啦 ,Danny 仔啦，咁我哋系同一个年代嘅空间嘅人，咁佢相当靓仔啦。讲返佢三五时啦，对我哋呢一代人嘅影响啦。以前就系我成日都讲呢个世界呢系分两堆人，一堆即系冇中间嘅，冇中间嘅人，一系中产以上，一系呢就系我哋啲平民老百姓，老或者以前叫穷苦大众。所以呢好少有阿 Sam 虚呢啲人嘅，许冠杰人，因为佢读完香港大学，佢个形象应该系翻书仔，但佢所有嘅歌曲卖点系卖劳苦大众。即系好少呢啲人。咁直到有一个人出现咗，嗰、那个就叫陈百强。我哋以前呢系冇中产呢个概念的。冇中产呢个概念。咁呢如果你好简单啦，唱英文歌就唱英文歌。啱啱英文歌就啲番书仔啦，哎呀我读圣保罗㗎，哎呀係呀我喺拔萃㗎，我喺黄隐㗎，我喺黄隐仔呀，我哋华隐仔。即係呢一堆人 佢哋咧就会偏向多听英文歌，英文歌。咁啊，因为佢哋系同我哋唔同类型嘅人。咁许冠杰就两边都食啦，咁。咁但系直到咧真真正正咧有个中产嘅 icon 咧，即系官仔骨骨行出嚟，就系我同你哋啲人唔同嘅咧，就真真正正系陈百强。陈百强出道，咁啊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屋企咧就系、是、老大做钟表嘅，咁咧就喺中环啦，咁咧就家庭复杂，同父异母，有兄弟姊妹啦，咁咧就自己嗰个阿妈咧就系、是，即系你可以话妾侍又得，你可以话二奶又得，总唔知小三又得，总唔知就系咁嘅身份啦，后屘都好比较老道啲噶啦。咁呢就生咗陈百强。咁呢陈百强去美国读书。嗱冇睇过真係犀利。去美国读书过咗两个月返返嚟。咁就参加歌唱比赛。赢咗。咁係一个关于我嘅印象中关于一个钢琴嘅歌唱比赛啦。咁呢就签咗就出唱碟。第一隻碟好轰动好轰动应该咁讲。即系咧，眼泪为你流，即系眼泪咁样啦，咁样唱，因为其实好多嘢都唔记得啦，人年纪大要食老健，眼泪在心里流，此际问你知否？咁啊，唔好我唱啦，唱又俾人闹咯，话你又唱歌，咁咧好轰动，咁咧就万千嘅焦点就喺陈百强呢个人身上，佢咧着衫咧其实是一个时。即系咧，张国荣系未有啊，未冒起嗰阵时咧，佢雄霸咗呢个市场啊！即系官仔骨骨读得书嘅人，广东歌雄霸咗呢个市场，嗰、那个叫陈百强，自己作曲啊，弹琴咁啊，对一个系香港咧好少人啦，十零岁十九八九岁咧已经用 LV 噶啦，系一个时唔系时代咁简单，系一个时装嘅 icon。以前话十大靓人啦，十大衣着人士啊，香港好多呢十大嘅年年都有。陈百强永远都上榜，何况咧佢好中意着紫色嘅、粉红色嘅。咁啊，如果我有错咧，可以更正我。咁佢做嘢呢就虽然好正面，即係佢所有嘅嘢都好正面，佢最鍾意陈宝珠啦，许冠杰系偶像啦，因为我都话啦佢个形象好乖乖仔好正面。嗰陣时香港呢所有嘅电影爱情电影系关于读书啊呢类型嘅呢佢包揽晒㗎啦。一路红落嚟。几分钟的约会啦，地下铁碰着他，系咪啊？缘分啦，啊缘分唔系佢，缘分系张国荣，咁啊都话靠记嘅啫，真系做节目好差。几分钟的约会啦，即系话哎呀搭地铁啱啱有，咁啊用地铁写首歌，咁咧就从来都冇低潮过，直到张国荣弹起咯，因为咧以前咧。佢哋有三个人系同一时间咁上下出道啦，一个张国荣，一个钟保罗，一个陈百强，其实都好唏嘘。同一时间系三个唔同方面咧取得好大嘅成就嘅香港年青人。当时，钟保罗就系 DJ 啦，啊，跟住咧就系司仪啦，啊，代替咗何守信啦，当时。咁啊，陈百强就雄霸晒高街啦。咁啊，张国荣咧就嗰阵时就喺亚洲电视啦，即系丽的电视啦。咁啊，做啲叫做一线主角啦。咁咧，一开始就陈百强一帆风顺，张国荣咧就崎岖啲咯。但系当张国荣弹起咗嘅时候咧，陈百强咧个声势就开始下滑，即系咧。开头嘅形象就系咁咧，就系张国荣比较叛逆啲嘅，逢系有陈百强出现嘅地方，就永远都系陈百强做正嘅一方，负嘅一方，坏嘅一方就系张国荣。呢个系嗰阵时嘅走势，但系自从 风继续吹啊，Monica 一出咧，风潮一到咧，陈百强就开始向下走。咁当然啦，不能不提佢有几只歌嘅择声啦，即系择声啊，叫人哋戒毒啦。系一个主题曲，系好多参与一啲咧公共事务嘅主题曲，即系青年人啊，啊唔好走上歧途啊，咁其实佢好多呢啲歌，咁咧比较正面啲啦，啊，譬如好似粉红色的一生啊，啊又有一生何求啊，电视剧主题曲都多，咁但系咧，当个时代唔喺你呢一边嘅时候，我相信咧，因为咧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一啲挫折嘅，咁当张国荣起飞嘅时候咧，好自然，即系咧明明我喺行先，突然间有个人追咗上嚟，虽然佢哋两个系好朋友啦，即系三个啦，钟宝禄，咁咧但系我相信喺嗰段时间佢都系麻麻地开心咯，咁啊导致后尾滥药，即系佢叫你择声，择声不做俘虏。是咪滥药跟住昏迷到最后尾1992年就离开咗我哋。死嘅时候离开我哋嘅时候系好后生㗎啫。后生到点呢，系30几岁咯。佢今年60岁 ,92 年即系换句话佢死嘅时候系34岁。系咪正当呢，即系我哋叫做咩呢，我哋老一辈嘅人讲啦，即系我自己老一辈啦。靓仔花靓后生仔好红到啦，或者好靓仔花靓嚟㗎啫，呢个。要过男人要过咗30岁以后，而家更加迟啲，可能40岁以后啦，嗰、那个成熟韵味先至出到嚟。咁相对嚟讲34岁係真真正正呢係好年轻。同一辈人譬如好似翁靖晶啦，吓全国佢哋拍拖啦，当然唔系啦，后生嘅时候，咁啊契哥钟镇涛啦，咁佢系万千宠爱嘅，喺成个当时所有嘅娱乐圈生态环境，永远都系报喜不报忧，唔同而家所有任何嘅新闻，你话你好咧系冇，只要你一嗌交，大家互相啊分享出去嘅时候咧。坏事你吐口水都好啦，过百万 view 啊，红霸整个面书，红霸整个网络。但系咧喺嗰阵时，基本上所有嘅艺人要保护艺人嘅形象，好多嘢咧都隐恶扬善，将佢好嘅一方面扩到最大，因为人哋本身就是偶像，要想办法令佢阳光化好多。吓、啊、咁样啦，喺我。认为啦，佢最好三只歌啦，即系我最中意就系、是，因为我嗰阵时系10几岁啦，后生佢一啲啦，咁中学毕，即系未中学毕业，即系啱啱中二、中三嗰年纪啦，咁就眼泪为你流啦，跟住就到几分钟的约会啦，一生何求啦，因为套电影啦，即系套电咪到电视剧啦，咁啊好震撼心嘅，尤其嗰阵时咧就多咗个王杰啦，咁啊喺我嚟讲咧，佢啲歌深刻嘅，尤其咧佢好中意咧就将啲英文歌啊填咗中词啊，啊咁啊唱啦，咁啊等啦，啊梅艳芳翻唱嘅等啦，啊偏偏喜欢你啦。吓、啊、涟漪啦，吓、啊、呢啲咧好慢好慢嘅歌，即系以而家嚟讲咧，喺呢个世代就唔兴啦，因为太过慢。但系咧喺我哋仲着重一啲感情啊，即系而家嘅世代太快啦，全部都即食嘅，即系好似我有个新拍档叫即食面啦，个女仔咧好靓女，咁咧就听日出啦，嗰节就系、是、试做下个新节目啦，但系我哋用呢个虾条服唔服？播出嚟睇下个反应啦，睇下阿即食面点啦。咁咧就嗰阵时咧嘅人嘅感情咧系深嘅，同埋慢嘅，即系我哋呢一辈人啦，对我哋嚟讲系好嘅。甚至咧爱屋及乌，其实好多以前嘅歌迷好长情啊，超时啦。 离咗世之后，佢阿妈传闻好烂赌，同佢啲歌迷会啊、歌迷啊借咗好多钱，人哋都唔算话，都唔望你还，不停去供钱俾佢，即系等于而家嘅梅艳芳嘅阿妈。梅艳芳嘅歌迷虽然对啊佢两个好失望啦，即系啲歌迷对佢哋好失望，但系咧到有需要嘅时候咧，都仲系伸出援手咯。所以你睇下嗰阵时嘅巨星，比喺而家。是长情好多的啲歌迷，亦都是真真正正咧拥护咧啊，即系好似刘德华、许冠杰、谭咏麟，系咪啊？好多呢啲所谓嘅巨星咧，喺我哋呢一代人或者45岁以上嘅人咧，我哋相对长情，呢个就系其实我哋同而家嘅后生世代一个分野嚟嘅。咁啊，今日啦，我唔知啊，因为始终咧都系有呢、這个。版权啊，咁希望咧就能够加到只眼泪为你流啊，都系唔好啦，一生何求好啲？因为咧做人一生何求真系好重要吓，咁、啊、希望睇我咪头尾可以夹到啦吓啊，不过版权问题都困难啲，睇下Albert 啦嘅功夫啦吓、啊，总之今日啊就大家啊缅怀一下。我哋曾经嘅巨星啦，陈百强先生，拜拜。